要发货到百茂，百茂物流城携手百茂直播恭贺新喜，恭祝社会各界同仁新年快乐，阖家安康，兔年大吉，大展宏图。